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24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这两天人气最高的新闻是什么？是狒狒逃脱哦，金匠五高拍立啊，到底是谁家的狒狒呢？也是一团的迷雾。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来狒狒，而是呢这个狒狒逃脱居然也变成各式各样哭手侯友宜的梗，因为网友嘲讽说啊，现在政坛里面谁最会讲废话，那就是侯友宜了齁。因为吼吼做歹集已经让选民真的非常的不耐烦，也导致2024侯友宜他的支持度现在看起来呢是暴跌的情势。前几天我们不是分享过侯友宜的民调齁，已经跟柯文哲在抢第三名啊，那一份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出来的民调，两个人差大概 5% 左右。就在今天侯友宜成就达成了啊，是什么样的成就呢？中广盖洛普最新民调，民进党赖清德是 32.25% 领先，占居第一名，第二名是柯文哲，你没听不到，第二名是柯文哲 20.88%， 侯友宜是以 20.71%、0.17 的百分点差距沦为老三。这个打击对国民党而言呢应该是震撼中的震撼，而且呢在这个萨卡都的大选当中，老三当然只有被弃掉的份，泱泱百年老店难道真的要来得打吗？看到柯文哲竟然赢了侯友宜，赵少康呢说哦，其实是有够焦虑啊，心情有够坏，他说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那责怪的是齁，朱立伦怎么把呵呵啊叫齁不嘎闭个安内啦。那么其实要讲齁，那侯友宜自己有没有责任呢？侯友宜从吼吼做歹集齁进化到他昨天讲一个，他讲说职位不重要，定位比较重要。结果资深媒体黄光芹都有害讨啦齁，他说侯友宜齁你不要讲话就算了，怎么会讲出职位不重要，根本就是一刀毙命。如果职位不重要，那你何必要选新北市的市长呢？职位不重要，那你也不必选总统了吧。侯友宜从九合一之后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是现在呢是整个大逆风。前高雄市的这个县长，前高雄县长杨秋兴呢他也来踩一脚，他说征召过程如果没有郭台铭，那就等于是让赖清德当选了齁。不过我们又看到中时又写了一篇，他说的是党内人士放的话齁。党内人士说什么？他说如果征召非党员选总统，他们不能够接受。也就是说呢，两边各方都还在角力。侯友也悄悄他改了台词哦，后来他还补一句说什么全力以赴，还帮新北北海区齁瞧了这个初选。侯友宜想选装不选，那不知道呢到底这一出戏要演到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如果就实力原则来论的话，近期后市看涨的是卢秀燕。螳螂捕蝉，秀燕在后。好，卢秀燕呢他有可能推翻这一票的老男人吗？至于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小英总统即将要出访了。美国众议院呢这个在昨天的时候齁美国时间他是以404-7齁通过了台湾保证法的一个修正案齁，拿掉了美台的交往的限制。而前总统马英九呢也即将要去中国访问了。国民党口口声声说对啦，我们就是要对话才会有和平嘛。可是呢中共却在这个时间点在南海实弹演习长达38天。那这也不是在洗脸马英九吗？怎么在马前总统即将要去中国的前夕这么的不给面子呢？稍后我们进一步来讨论。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桃园市议员岳成宇将军。 贵阳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贵阳大家好。 还要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贵阳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来欢迎民进党的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贵阳好，大家安安。 还有资深媒体王世奇， 大家好。 以及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阳好，大家晚安。 两两郎雷公啊，哈，民调是起起伏伏，但是呢，国民党2024潜在最强的人选侯友宜，他的民调不是起起伏伏，是喋喋不休。中广盖洛普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侯友宜居然输给了柯文哲。赵少康说，昨天他就已经看到民调了，他看完之后心情很差，吓到睡不着。我们一起来看。 手拿着旗子用力挥，还打到背后的运动选手新北市长侯友宜，笑得尴尬。前一天出手摆平党内淡水立委提名纷争，让国民党现任立委侯孟楷选连任。侯友宜想等蓝营黄袍加身，但民调却不给力。根据中广盖洛普最新民调，2024总统大选支持度，赖清德以32.24%夺冠，侯友宜只有20.7%。 路边的银色轿车，后方突然来了一辆黑车，好几名恶煞冲下车拉开后座车， 整整落后12%，甚至比柯文哲支持度还要低，让国民党战斗蓝发起人赵少康 昌频频喊话要征召就快， 因为我是觉得要就快，否则的话夜长梦多，关久了就已经没有力气了。你们看过关在笼子的老虎没有？ 给予尊重最重要的，我现在是新北市市长， 就算心里急也不能说，毕竟侯友宜只能等着被征召。但先前受访说职位不重要，定位才重要，遭到资深媒体人黄光芹怒批，到底是谁教他讲的？黄光芹脸书发文惊呼侯友宜换台词，实在让他惊呆了，根本一刀毙命。如果职位不重要，干嘛在新北市长职位上好好做代际？说职位不重要不仅没道理，还会身败名裂。但侯友宜民调已经垫底，未来是在光芒之下披蓝袍，还是狼狈上战场？国民党内又是否杀出程咬金？2024大选前得先抢救下滑的民意。 好，我刚在看袋子之前呢，我说赵少康是吓到睡不着，但是呢，民进党会不会笑到睡不着？ 因为那个是叶元之，他笑 到睡不着。好，来哈，我们进一步来看哈，这边是他做的是郭台铭，可是呢，郭台铭因为他的数字又更差了哈，咱先卖垮，咱先看侯友宜较重要哈，啊，不是最强母鸡吗？啊，怎么最强母鸡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哈？你看赖清德是 32.25， 柯文哲得里苗哈，20.88， 那侯友宜虽然说这个是一个误差范围内，可是呢，你已经沦落到误差范围，还比人家还低了哈，差的是大概17%啦哈。那但是呢，如果要跟赖清德比的话哈，那个差距就远了哈。哎，差这样的一个数字，假设差10%，然后1300万投票的话，那就是130万嘛。啊，差20%的话，啊，得260万来，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哈，请教委员怎么看？侯友宜跌到第三名，哎，国民党哎。在野的第一大党，哎，怎么会这样？ 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可能还会再变化。嗯，侯友宜怎么去评论这个，你知道吗？嗯，侯友宜说民调如浮云啊，李正浩讲的，他说浮云哈，只有消失，不会起起伏伏，你知道吗？这就是他连气象学都不及格，那个云哈不会起起落落啦，云只有 飘的， 会以横向移动以外，它会不见哈。所以我们从这个民调来看，我们都知道中广赵少康盖洛普，以前有时候人讲盖洛普跟盖里破嘛，就这三个加起来的机构效应绝对不会对绿军友善，所以机构效应至少不是有打折的效果了。那你看他这个民调就显示了侯友宜第一个趋势，侯友宜呢他一直往下走，嗯，第二个他往下走的时候，当然赖清德是往上走，柯文哲也稳步着，因为蓝白现在即使是同源，吸收着侯友宜跑出来的选票，嗯，跑到不要讲说那个误差范围接近到 3% 以内齁，事实上就是国民党的警钟了，因为高虹安效应即将出现，高虹安本来出场的时候新竹认为他就是一定是第三名， 嗯，对。 当他超越国民党提名的那个，而且那个人的名字，你们现在可能都讲不出来。 你这个礼拜一玩过这个梗了啦，林根人啦，谢谢。 我知道，就你知道，他们都不知道啦。就这个东西出现对柯文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哦。这个鼓励也会鼓励到民众党在提名，咱讲吉妈心得爱五吉妈共，就是我们台语讲的哈，螃蟹要有脚才会爬。当他这个母体有机会的时候，他在提名立委的策略就会更大胆。所以他侯友宜这件事情不是影响到总统大选，也会影响到立委相关的席次。所以最近最红的新闻是狒狒嘛，嗯，我刚才我跟那个余北辰，我们都桃园，我小时候在桃园嘛， 我们的狒狒， 那个狒狒到处跑啊，抓不到哦。那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可能是新竹那个某动物园的点名，他还讲说没有，我们家狒狒没有少一只，一点会多，你都给几架，就你的狒狒没有少一只，就一点名多了一只，这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歧视啊！ 私生子啊， 你知道不是私生子而已，外面那一只不知道藏在哪里的，就说这什么歧视呢？你原来的以为不是你以为的以为，听得懂意思吗？你原来以为那个动物园都少一只就那一只了，嗯，就他现在多一只，外面还有一只在跑，那你以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当。朱立伦弄了一个说好，我们现在准备征召了，要开始进行相关作业的时候，你以为就纷争就没了，纠纷就没了，就定案了，错了。你算的时候，狒狒还会再多一只，为什么呢？比方说，谁该放进你评估的名单？嗯，这个问题不小哦。 有没有国民党籍该不要放进去，我已经听过袁志讲过，他认为郭台铭应该放进去。那如果郭台铭不是中国国民党籍应该放进去、嗯、你为什么不把柯文哲放进去？ 对啊， 不是要非绿大联盟吗？嗯，你说那不是啊，他不是党员，那郭台铭也不是党员。再来，议院要不要考虑？我告诉你我不想选，但是我觉得你够实力，我要不要放进去？嗯，那如果说意愿我们要尊重，卢秀燕说她没意愿我就不放的话，侯友宜也没有讲啊， 对啊， 那也不能放啊，那只有、嗯、只能放张亚中跟朱立伦啊，你要不要考虑意愿？那如果说不考虑意愿，马英九应该要放进去啊，你懂我意思吗？他那个制度的荒谬就在于根本没有制度，他完全人在决定，所以谁放进评估名单，是不是一定要中国国民党党籍，要不要表达参选的意愿？如果这两个答案是跟不是，那个变化就已经千变万化了。然后再来，那你怎么决定谁最强？民调吗？还是要看党外整合能力，非绿的整合能力，还是要看财力综合的指标？如果只单纯看民调，怎么做那个民调的问项？这一些细节谁决定？好像朱立伦说了就算了，你们中常会要不要经过全国党代表大会都不用哦，就他决讲就决定了。所以我就假设狒狒跑掉了，我们回去过点一点，发现多了一只。好，如果只限党员，你就排除了郭台铭，那郭台铭那边你怎么处理？如果不限党员，那要不要放宋楚瑜？要不要放柯文哲？要不要放所谓的反绿大联盟？那如果要顾及意愿，连侯友宜都不能放进去，不用顾及意愿，黄敏惠要不要放进去啊？他虽然没有想啊，所以这整件事情最好玩的是，那如果只看民调，是哪一种民调？现在施政满意度，侯友宜已经输给卢秀燕了、嗯。如果民调要找最强，才有绕跑的正当性，侯友宜已经失去绕跑的正当性，因为你不是最强了嘛，你既然不是最强，我为什么要让你绕跑嘞？所以整件事情，你回到动物园一点，才发现狒狒多了一只，问题更多。现在问题不是外面跑掉那只狒狒，问题连家里面多了一只狒狒是跟谁生的都要研究，你知道吗？所以国民党这个征召制度一弄出来之后，你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问题跟问号会更多。 赵少康齁，为什么现在已经有那种焦虑感？为什么晚上会睡不着齁？为什么已经预期到101副2024齁，呵呵就一根把他输齁，重点是输这件事情。来，俞北辰将军，我请教齁，我们这边来看啊齁，有人去问啦、啊、因为最近齁追着侯友宜大概能够问的问题齁都是那些嘛齁、嗯、那其实征召这个部分已经问了很多次齁，我们先看问他说，那六月齁，因为六月十八说才母鸡才会带小鸡一起出场嘛，六月征召是不是太晚呢？他说党有党的节奏方式我们都尊重齁，最重要的是现在啊，我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我是新北市长的角色齁，非常珍惜跟新北市民一起打拼诶、欸，他用珍惜耶，我觉得这个字眼是有挑过的齁，有思考过的齁。那你看赵少康说什么，这个民调害得我整晚没睡好啊齁，要征召侯友宜你不要紧诶齁。有人说呢，要这个侯友宜齁七八月再来征召，这嘛不我们的，因为他很强，但事实上就是没有很强嘛。现在三月份民调就已经下滑成这个样子了齁，所以他认为要找谁算账啊齁。朱立伦不要像吴敦义一样，现在看起来齁局面又要被朱立伦给搞垮了。那责任齁，朱立伦当然他有责任嘛，因为动作开始有点慢了齁、嗯。那你觉得侯友宜有没有责任呢？ 侯友宜的责任就是他完全不负责了。对，因为他很明白的齁，大家看他的一个最强烈的做法就是呵呵做代级。这几个字用了多久你知道吗？从2018吧，用到现在。 哦不，我跟你讲 ,2018 他是说侯友宜侯友宜。 那是他的选举口号。 对对对。 但是他只要人家一问到他，你要不要帮韩国瑜竞选，你要不要参与国民党的事务，你要不要参加国民党党代表大会，你要不要去各地方去助选，他永远都说我是新北的市长，所以呵呵做代级、嗯。用了多少？快五年了。五年才消风，比起韩国瑜的高雄发大财用了一年就消风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个呵呵做代级已经变成什么？变成反感。人家讲废话讲十遍不会变成正确的经典语录，而会变成反感。 所以他为什么会跟那个狒狒搞在一起，就是这个 狒狒至少还会跑，侯友宜你就留在新北市到处都不跑，对不对？你到南投去跑一跑也好嘛，你全省走透透也好，表示说我用行动来展现我要帮国民党抢下2024这一席政党轮替的决心。没有， 狒狒还会跑，你连跑都不跑。而且呢，我跟大家一点哈， 他是家里面点多出来的那一只， 那来路不明啊。对，这要查户口。所以我讲一个问题很大在哪里？在侯友宜他现在被柯文哲超车，虽然超车一点点，这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强势，你的最强母鸡已经不强了。现在国民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曾经民调最强的人不表示他选不选，当他民调开始下降的时候，产生另外一个最强的人，他说我绝对不会选。这到底怎么回事？侯友宜本来最强，现在开始掉，输给柯文哲了。最强的卢秀燕出现了，但是卢秀燕直接就他，我觉得他比侯友宜有尬死。他直接说正的我不会选啊，负的我也不要。 对， 那讲明白女中豪杰， 很清楚啊，也比朱立伦好啊。 对对对，那女中豪杰，所以我终于可以了解当时洪秀柱主席为什么说你们这些恶心的男人真的是有够恶心，要就要，不要就不要，讲明白。所以你看那时候洪秀柱说、啊、好了，小女子有理，我要。现在卢秀燕说没有，我不要。哎，这两个女生都女中豪杰，敢讲话。国民党的男生到底在干什么？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朱立伦说我们会找出最主要的候选人。你看，从最强的变成了好的，变成对的，现在变最主要的。你就不讲是谁，这很难吗？你就说我们中国国民党唯一支持侯友宜，我们就征召了。但这个征召等于什么？你知道这个征召，后来我发现朱立伦他不是说他脑袋出问题还是疯了，没有，他脑袋清楚得很。这叫做什么？你知道，战略模糊。这叫战略模糊。叫做什么？一个征召各自表述。对，我说我征召，对不对？郭台铭说嘿嘿，我有希望。张亚中，只有张亚中不高兴啊，因为张亚中知道征召绝对轮不到他，说一个党连初选都不敢办。你这个党这没有本事嘛，所以只有张亚中难过。那包含赵少康啊，包含侯友宜啊，包含朱立伦自己啊，都燃起了一个希望。因为到底征召谁，谁是主要的候选人，不知道。而这个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朱立伦公布。所以你看，我先搞这个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他也不写名字哦，他写主席、副主席、秘书长，还有各县市的首长。他没有讲是谁诶，所以每个人都认为是他。所以这个一个征召各自表述，让国民党所有人搞不清楚未来，搞不清楚胜负。最主要是所有的清晰的战略都在朱立伦的手上，你不听主席的，告诉你你就被模糊了。 原之啊齁、所以你的了解啦齁，我其实有点搞不清楚你倒是听哪一个的，因为你讲话很很鼓溜啦齁、那你现在看啦齁，一根德席落到第三名了齁，虽然说差距一点点，但是落到第三名了。你自己会觉得说六月再征召会不会太慢了？要不要再快一点？ 我其实觉得不是什么时候征召问题啦，是侯友宜要把那个姿态做出来啦、因为他现在让人家感觉是讲话就是比较没有正面回答，就是要不要参选的问题、就是用一些比较这个抽象的话语，对，然后去回答，所以大家就会有点不耐烦。所以你看那个中广民调就呈现出这个危机啊。柯文哲民调没有涨诶、他就差不多都是两成左右。 对啊，但是侯友宜跌的 很快。侯友宜跌了嘛，跌了十几趴，那这十几趴就跑到魏表态那边去。所以代表说蓝营很多支持者就觉得说，诶，我们都期待你出来选总统啊，结果你都一直不讲，然后每次问你都说吼吼做哪一集，那到底是怎样？那我这样我也不要表态了嘛。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加重他要回答的方式啦。 好，那我请教，因为你说你希望他可以加重嘛、他在讲说齁，职位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定位。齁、这样是怎么样？ 昨天这样子讲，我就听起来他要选总统啊。因为他以前是说、你问他什么问题对不对，他就说我现在的角色是新北市长，我扮演好我的角色。那新北市长就是一个职位啊。但是你现在问他的时候，他已经说职位不重要，追求是定位。所以就已经升。 不是啊。 你竟然听得懂。你好厉害啊。 意思就告诉你说，我不会拘泥在我新北市长这个 职位。总统也是职位啊，总统不是 为什么 重要？ 定位重要就代表我不拘泥我现在的职位，我听不懂这逻辑在哪里。 以前说 职位也如浮云、 新北市长不是一个职位嘛，对不对？然后他就一强调职位嘛，但是现在已经不强调 市长没有定位哦。 也定位有啊， 你要听懂好不好？ 不是训诂学，我们只是说 不是训诂学，不信鲁顿这个资质鲁顿，我要理解一下。 我是呈现出那个两个的差异。 对，会讲定位的人就两种，一个是迷路的，一个要谢幕的。 没有没有，还有另外一种实习也会讲定位，餐厅赶快定起来， 肯定要快啊！最近 原之在要表达的是说，哎，侯友宜有改变， 我觉得有比较重了、对啊。 废话有一百种表现的方式，你知道吗？那不是代表我选择第二种、第三种方式，我就有新的做法。他说职位不重要，定位才重要。那我请问你，总统是不是职位？ 是啊， 那我就这种就是为什么叫废话，你知道？我也可以解释说啊，他不选了，因为他认为职位不重要，他不去争取职位了，他做好新北市做一个好市长的定位才重要。我买他的供啊，我讲的不一定对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就是讲废话嘛，你还能帮他解释？你够厉害， 本来是要说哈，你够厉害，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后来他想不出来啊，只好讲 会啊，他因为还要对照他其他讲的话，他说为国为民，哎呦，对不对？以前是为新北市民，现在为 新北市民，难道不是为国为民？ 不是，因为你一直朝向他不选的角度， 我没有 是朝向他要选的角度。 我认为，当然你自己说，我认为他要选，只是他讲话，我坦白讲，蓝的是不耐，不信任，绿的是才是我们已经无法理解他在讲什么东西了。他就一句说，我愿意全力承担责任，我要争取，一句话而已。 因为、 啊、他就一定要讲成哈。我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也可以。 对， 狼卖下骨溜啦， 慢慢加温呐、啊。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加温、啊。 其实这个两岸国防是可以找一些机会去陈述啦，因为之前他一开始元旦的时候有嘛，忽然抛出来一个，就是说台湾不要做两， 然后他就鼻青脸肿就缩回去啦。 其实不是鼻青脸肿，是因为他没有去深化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那句话等于是有讲跟没讲都对。你就本来就不要做棋子啊，谁要做棋子？ 还是废话 吧。你已经不支持侯友宜了，你已经不支持侯友宜了。 就是怎么样都对，但是你要深化，因为一被赖清德攻击说疑美论，你要讲说我这是不是疑美论啊？或者是疑美论也没关系啊，我思故我在啊，怀疑是理性的基础啊，或者说你可以讲一套这个论述出来嘛。哇！但是你这个就没有，就可惜。那所以接下来我是觉得说就深化，让人家知道姿态做出来。我觉得其实这个不代表说一定要宣布参选，但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有总统候选的样子。 好，我们等一下来看齁，到底他的姿态他的样子是什么齁。那永宏我先请教。因为他讲说职位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定位嘛齁。哦，一听到其实光晴姐之前他有提点侯友宜啊齁，他是跟他讲说你鬼去卖公威啦齁，卖公威更卡好嘛齁，幕僚不要再让他出来了齁，那侯侯做代志听过就会生啦。那现在呢齁，他说哎，怎么会讲出职位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定位呢？谁教他讲的？根本就是一刀毙命齁。如果职位不重要，请教你干嘛做七年半的副市长，做四年多的市长呢？几个月前齁，又为什么要竞选连任齁？因为你觉得职位不重要，你干嘛要竞选连任？那为什么又在新北市市长位置上面齁，你这个呵呵做台籍，那现在你又不是又在想的是这个总统的大位吗？啊，如果说你职位不重要的话齁，他是给他当头棒喝啦。但是呢，网友们齁看到的又不太一样齁，职位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定位。你看到没有？因为在平镇新屋， 平镇新屋之间的 在那一带，啊，发现怎么这个狒狒的足迹齁非常的多啦， 定不住他的位置。 那你也看到有拍到他的画面嘛齁，所以网友就想了很多的梗啊齁，为什么狒狒会跟侯友宜挂在一起？ 因为连狒狒都知道定位很重要，所以侯友宜哦，他想不出他的梗，你知道，他知道讲说齁，职位不重要，定位很重要。坦白讲，这句话齁，要讲应该是他宣布要选举那天才讲，听起来就不一样。他追寻的是台湾的定位，他追寻是他个人在台湾这一份工作上，刚刚原之讲说为国为民的定位，就不是啊。他是在狒狒事件出来之后，人家讲说啊，你只有吼吼做代志，所以现在北部只剩下吼吼跟狒狒，吼吼被做代志。结果他不知道被做啥代志，就他看到狒狒，大家在狒狒定位的时候，就开始说我也要定位了。结果我们找到狒狒的定位，没找到猴的定位哈。所以我讲一个笑话哈。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很想把他那只鹦鹉杀死，然后不要冲动，这个杀生为什么？我打刚跨点饲料，叫他们那只鹦鹉打刚都会说呵呵做代志，呵呵做代志。我的天哪，他到目前为止都讲不出一个比较具体的话。他讲那个话哈，放到谁身上谁来讲都可以。今天雨韶也可以讲这个定位比较重要，定宇哥也可以讲说定位比较重要，原志也可以讲定位比较重要。那到底谁讲都可以嘛？重点是你要做什么嘛？光是一个民调哈，他这种民调坦白讲是已经死亡交叉，跟谁死亡交叉？跟柯文哲死亡交叉。在大选里面，你第三组就是等着被弃保的人。你一个泱泱大党该有的国民党，这个不是最大在野党而已，国民党是有13、14个县市首长，你的民调如果被第三势力超过去，那我还请问一下你要怎么选？所以他讲什么民调如浮云，这个是很肤浅的，他完全没有这个幕僚。我告诉你啊，民调是如月亮啊，初一十五不一样，它会变。但是侯友宜的基础在哪里？他的基础在因为他的民调高。我们如果对照过去国民党的可能参与总统的候选人都是什么，他必须重要，他重要性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第一个他的血统，外省权贵学经历，对不对？哪一个不是？马英九、朱立伦，哪一个不是？侯友宜不是啊。国民党的议员，包括民进党的议员， 那民进党议员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谈政治议题。国民党议员回问他的时候，他是有回答，他很清楚讲说，我不会参与这个总统选举，也不会参与副总统选举。不管他未来有没有动心起念，至少他会把他讲得很清楚，不会这样扭扭捏捏的像个小媳妇一样。他把他讲得很清楚，但是我看起来卢是比他聪明的。卢秀燕他的布局啊，我先说讲他的布局啊。你看卢秀燕现在卢市府用的人有朱立伦的人，台中市的经发局长是以前新北市的经发局长，是朱立伦的人下来的，有韩国瑜的人。台中市的新闻局长是过去韩国瑜的新闻局长，也是他选总统的发言人。有战斗蓝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研考会主委是徐巧芯的老公，这是战斗蓝的人。有马英九的人，现在副市长是王玉敏，那时候去选嘉义的没有选上的。就是卢已经开始布局全国各派系的人马都在他的团队里。侯友宜目前没有看到这个动作，侯友宜也没有这样子的作为。我判断侯友宜基本上就是狒狒都跑得比他远了，一只狒狒没有坐高铁没有坐车都可以像整个这个桃园地区到处跑，侯友宜跑不出其他。我跟你讲，他真的无法离开新北市，他离开新北市他是没地方可去的，因为他没有魅力，他没有个人魅力，他是用他的行政资源堆砌起来。大家回想侯友宜一路成长，他真正面对选举跟政治是什么时候？就是朱立伦提拔他当副市长，这个时候还不是要面对选举，他选市长的那一次才开始真正下去选举。在这之前，侯友宜从来没有过一个职位是没有公家资源的，所以他很会用公家资源。你想看刑警出身，我后边是，我后边是机关的，我家是有钱的，我刑警的。啊，哪无家一个话都处理社会事，无话都。所以他今天也是一样，新北市的状况是他一离开他就没办法处理，所以他民调你不表态，自然就会一直掉了嘛。 好，来齁，因为这个侯友宜他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国政的部分齁被认为说不 OK 嘛齁，所以才会有马英九讲说就给他两个字啊 ,keep bullshit 啦齁，要补习齁。然后呢邱毅也讲过说啊，他对这个国际政治啊什么金融这些东西啊齁是一无所知齁，是无知的齁。那时期我进一步请教齁，我们看这边啊，杨秋新齁，杨秋新前两天他才跟郭台铭一起去拜那个岐山天后宫齁。那他就讲啦齁，他说呢郭台铭齁他还在等国民党拿出一个提名的办法齁。那如果征召过程你排除了郭台铭，那等于就是说拉清掉动算齁，他认为国民党这样就扶不起来了齁。那他还讲啦齁，侯友宜这时候离开那就是韩国瑜 2.0, 而且呢两岸国际以及经济这个治国能力齁他没有办法接受了，就是他没有办法承受总统大选这种等级啦齁。那他认为这个就是侯友宜的部分齁，先就是安娜共的是刚刚侯友宜齁还不到那个火候啦。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整个事情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新进展，可是你看得出来蓝营里面的各路人马其实是互相不信赖的那个状态啦。杨秋兴挺郭这件事情没有问题，然后他说郭仍然在等国民党的一个办法，可是问题就在于说国民党已经告诉你办法啊，我就用征召嘛，我会把主要的候选人放进来考虑，可是他不会告诉你说谁是主要的候选人以及谁是次要的候选人，究竟谁可以进入我这个民调的比拼的池塘里面，他不会告诉你，一切到最后就是这个提名小组由党主席来决定。好，这是一支。另外一支你刚讲到赵少康的那个民调，你看得出来其实赵少康一直在狂打猪，也就是说国民党里面互相不信赖的状态，互相在这个斗争。因为赵少康这些人他们担心朱立伦在里面搞黑箱，然后在这个动手脚，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从民调上面看起来，你看吧，把这个侯友宜民调下滑的很多责任全部都丢给了朱立伦，炮打朱立伦，觉得搞垮国民党的就是你，因为他不信赖朱立伦，所以战斗蓝在打猪，然后呢这个郭台铭这边也在打猴，全部的人打成一团乱。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叫侯友宜如何能够让民调往上升呢？侯友宜能操之在我的部分他完全不作为，他绕跑这件事情被解决没有，他的这个表态的这个问题，这个承担的问题，表态的问题他自己处理了没？他没有处理。第三个他要补习的问题他处理了没？他也没办法处理。为什么我会说他连补习都没办法处理？是因为今天媒体还特别跑去问侯友宜说 欸，有人说啊，就是市长，你对于这个两岸关系、国际的经贸这一部分哈，好像论述的太少。他今天有回答哦，关于这个两岸关系以及国际经贸的问题，我相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讨论之下，一定会对于所全体国人、全民有一个最大的帮助。 他是不是人工的那个 ChatGPT 啊？ ChatGPT 回答的有智慧，好不好？ 现在有内容， 你说比有 智慧，这个是第一代的，第一代的聊天软体。 ChatGPT 人家讲的是实在的话，他讲的不是废话。那可是你侯友宜讲的，他讲完了之后，他有对两岸关系讲什么吗？没有。他有对于国际经贸讲什么吗？没有，因为全部都是空的。我的天哪！所以侯友宜的民调下滑，不要全都赖给朱立伦。是你侯友宜自己造成的。好啦，那回到朱立伦的部分，朱立伦现在啊，你看我也很可怜啊，这边战斗蓝也在打我，然后这个杨秋兴、郭台铭这边也在那边打我，可是真正的赢家还是朱啦，就到底谁可以进来这个池子？而进来这个池子之后呢，是不是用民调我就可以决定征召人选？ Oh no， 因为过去的国民党的经验，张善政就不是这样出来的啊。 对啊， 张善政民调就是输的嘛，它是一个综合评比。而综合评比这件事情，哇，就完全凭感觉了。我感觉这个永宏赞，我感觉这个 我有定位的， 对，他不但有定位，而且长得一表人才。那我感觉于将军，哎，那个 feel 就少了那么一点。 你注意讲话， 尽管你。然后王丽宇的话就是feel 不对， 不是啊，因为将军少一条领带了，所以我今天感觉他不对。 然后 少一条领带的都差一点，所以永宏出现。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浮动的，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它是一个没有制度的。好，那。到最后无所谓，我就是推出一个征召的人选，我就是要提他了。 Oh no， 不一定，因为苗栗的徐志荣也是要征召他，结果他要 出来，他不要啊， 他就不要了。所以呢啊，我们现在要把主要的候选人通通都纳入考虑之后，变数一关又一关，这是让国民党内部互相不信赖的原因。因为内部没有互信的基础，所以你会这一仗打得越打越乱。 好，因为赵少康齁，他认为说你就算要征召，你已经确定要征召，你懂做嘛较紧咧齁，那不然齁最强都已经消轰啊嘛。那侯友宜有讲什么齁，这个标题他想要勾你啦齁。那余生老师他是怎么勾法齁，因为有些时候你都会说啊两个字回应或是什么齁，谁什么没机会了，那大家好像好奇是谁嘛。那两个字到底是哪两个字呢？国民党六月征召太晚齁，是会太晚吗？侯友宜两个字回应，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不知道。 答案是不用看内文就知道，答案是 尊重。 对， 他的标下的不好，惊爆两个字，里面内容是尊重。尊重 所以听完之后，是不是又跟狒狒扯在一起了？ 刚才这个梗实在太好笑了。除了定位很重要之外，昨天呢、啊，所有人看到这张梗图的时候，基本上啊都快要笑掉大牙。对我来讲最残忍的时候呢，我是在录贵人的节目，我也是忍住啊。怎么样，狒狒不见了？对，那要怎么去找狒狒？去问侯友宜啊。大家觉得为什么？因为他会说废言嘛，他会说废话嘛。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我想起四年前的事情哦。请问韩国瑜那时候选书是不是四个关键？一绕跑，二中年半，三啊基本上草包，四为什么要说谎？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做这种梗图嘛。当全世界在嘲笑国民党，这个梗图是什么？我还会唱这首歌呢。国语超宝，海绵超宝，国语超宝，那不是一个流行现象吗？当韩国瑜解释了半天，当国政顾问团圆了半天，韩国瑜草包的形象被贴上就撕不下来了吧？还有这个为什么要说谎？对，而且呢，网友说啊，韩国瑜什么时候不说谎？没有，因为他只要开口说话都是在说谎。那是四年前贴上的标签呢、欸。现在国民党还没有决定人选，这个呢，侯友宜呢还在呢左盼右顾的时候。一个梗图，请问狒狒跑掉的事情跟台湾的大政方针有什么关联？狒狒走失的事情跟国民党的初选有什么关联？狒狒走失的事情呢跟新北市的政务有什么关联？可是昨天网络上的河道都在讨论这个啊，各种衍生而来的图很多，什么意思啊？大家已经开始定型侯友宜了，所谓的定位就是 基本上你是草包第二嘛，你准备要绕跑嘛，话都讲不清楚。我觉得虽有民调，什么是最真实的民调？其实网络风向跟舆论风向基本上是在唱衰的。这种唱衰结果是什么？就是柯文哲基本上会崛起，因为没有人想要投废票。而且呢，对于那些深蓝的人，大家不想让民进党当选嘛，那怎么办？走投诉无门时候就开始病急乱投医，柯文哲马后，卢秀燕马别拜啊。 那委员， 我不讲梗图啦齁，我们来讲为什么侯友宜的表现会让支持他的蓝营的人急死气死，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对于我们这些不支持他人来讲，会很担心国家交给这样的手里面。我举个很具体的例子，蔡正元不是我们的人吧？ 嗯， 蔡正元齁问了侯友宜一个问题，请问你新北市这么重要选区至少要提名9个，那艰困选区你要不要出来帮忙协调？正常人就说当然啊、这时候用义不容辞是对的。 嗯，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就说只要大家愿意为国家人民同心齐力做最大的贡献，所有的选区都很重要。 对对， 你懂意思吗？你若是踩在眼皮 都笑了， 原汁就跳起来了。 不是，我就那我这种话的回答，你真的会让支持人说啊？因为我是说艰困选区你要帮忙协调，哇，只要大家愿意为国家人民同心齐力，你知道废话不能用背的，背不起来，因为他没逻辑、 嗯、 然后做出最大的贡献，所有选区都很重要 啊。他不是说要并肩作战吗？ 不对啊，我愿意跟大家并肩作战。你回答了没有？不，你回答了什么？ 对， 你回答了要协调，甚至你应该说新北市我很熟，这九个选区里面、哪几个区比较艰困、我们要特殊方法处理，黑家的公歹机。 嗯，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提出建言的人，听到这样回答，支持者会被气死。然后一般不支持或者中间选民说：“我再打高会一会多你。”你知道很像什么例子呢？结婚前哈，男朋友哈通常会抱怨女朋友回答一件事情；结婚后，老婆常常抱怨老公一件事情，就是待会要吃什么，随便，随便。当你举了，那随便吃意面好不好？不要。随便，那我们吃牛排好不好？不要。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我不知道，随便。侯友宜现在是这种，你知道吗？你问他什么，他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这个答案是代表你要选没有，或者你不选没有。 嗯， 所以我是做人哈，按那咕咕哔哔哈，回这拍到底呢。所以他整个事情让人家觉得不耐。后来再呈现出马英九点出一个精髓，说你要补习，就大家才惊觉说，对他要补习，补什么？补外交，补国防，补两岸，补国家经济。那你就要仔细想，如果有一个人这些都要补习的时候，你要把国家交在他的手上，你到底是会不会担心？所以我想一般人的担心才是他民调整个往下掉的主要原因呢、 没有啦，人家有在抢救了齁，因为昨天传出一个消息，觉得立刻要敲锣打鼓告诉大家说，有，我有做事，我有出手来帮忙协调嘛齁。来跨界秀品齁，侯友宜在中间，那这个是陈伟杰齁，他是议员齁，淡水一哭位齁。那侯孟凯也是淡水那一区的嘛齁，那将军我请教齁，你看侯友宜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我就把立委提名齁协调掉了，然后今天他就说齁、期待他们是一加一大于二，可以并肩作战齁、那让什么人民过好日子，我不知道跟让人民过好日子有什么关系。这个地方他出手协调成功齁、看到了什么？ 哦，好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对。 我觉得你这个好厉害好像酸酸的。 真的好厉害，为什么好厉害你知道吗？我们在躲在桃园地方齁遇到这种状况，我们或者是先谁先是地方主委去瞧。地方主委瞧不定，我们会向中央党部回报，中央党部再会派高手下来瞧。那么没有，这个地方党部去瞧过了没有？没有瞧。因为突然间陈伟杰跳出来说我要选，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选？你是因为觉得洪孟凯做得很烂吗？不会啊，我觉得洪孟凯还好啊，还蛮厉害的。那为什么跳出来选？那我就觉得有蹊跷，突然间跳出来选，而且陈伟杰几次选举都是被国民党征召去选的，所以说他算是一个对于国民党的党纪服从性很高的人。那你怎么跳出来选？那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侯友宜你要让他进入中央提名委员会，你要讲出一套齁、那种论述。说句实话，你要侯友宜讲出论述，我实在不指望，我曾经指望过，现在真的是不指望了。他就差还没有那个把那个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背一遍，他其他该讲的都说，他讲不出个论述来怎么办？我就做，我做给你看。什么办法？他警察警探有个个性你知道吗？有些警探破案率永远是第一，那不是他很会抓贼，他会布线。我会布线。那个你这个你扛了，对不对？ 一报案，哇，他破案率100%，奇怪，这哪来这么多案啊？这一区怎么治安这么差？没有啊，我全部破案，为什么？布线嘛，丢人嘛，把人丢出去，然后就直接抓到，为什么？案子是你布的，人也是你放的，那当然好抓，100%破案率啊。那么这时候侯友宜就做用这种方式，我没有看过乔事情哈，或是乔选举是叫到新北市长、市长室来乔的，没有，都是到他家去，这诚意嘛， 嗯， 对不对？而且刚开始一定分开乔。我先去找陈伟杰哦，跟你谈，哎，为什么要参选啊？你参选有什么利益啊？你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可以帮助的？再去跟洪孟凯桥，两边桥好之后，然后我约一个地方，第三地绝对不会在首长的办公室。你什么时候看过国民党主席桥事情是把那些想要参选的叫到主席办公室？从来没有， 嗯， 都是到他家去，这叫诚意。否则你叫我到那边什么意思？ 在办公室还有党政不分的问题。 哎，对，嗯， 上班时间你怎么可以处理党务？ 对，你怎么会瞧这个事？而且呢，到了市长的办公室里面瞧事情真的很奇怪，然后还公开说，你看我将相和瞧定了，对不对？两个人握手言谈，哪这么好瞧啊？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决定要挑战立委，从议员跳到立委，那个决心有多大？你知道吗？他要面对选区选民的看法。他要面对党内同志的看法，当他宣布我要选了，然后你一句话就不选了，这不是先说好的是什么？这不是先布局好的是什么？ 北辰兄啊，你忘了铺陈前面一段，因为民进党在新北市淡水跟板桥东、板桥西协调完成， 嗯， 一协调完成，赖清德是新北，他故乡是新北市万里， 对， 他整个往上走。然后后来就跑出陈伟杰的新闻，我不讲陈伟杰那个协调是真是假，我只能提醒市长齁，不要在市政府协调党务，这是不对的，违反行政中立，党政不分，上班不专心。 嗯， 淡水我们民进党协调的人就是许立明、潘孟安跟我们三个。 嗯， 协调何伯文，他为了选立委没有选，没有选市议员哦，他选市议员是一定连任的，他们同选区应该知道。何伯文选议员不会落选啊，会当选。他跟他说我不能去站这个位置想下一个位置，不能绕跑诚信原则。所以他没有选议员，只要面对立委。那民进党2024不见得好选，所以大家希望以最大的沟通来处理的时候，让他到新北市的淡水。所以这是一件好事情。 嗯， 甚至于我见到吕孙林，他直接讲说大局最重要，不要考虑个人。 嗯， 欸，我跟潘孟安跟许立，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就是大家来沟通，面对困境。欸，后面就跑出侯友宜也协调淡水成功。我讲真的，如果侯友宜要继续协调的话，光新北就好了，叶元之跟林国春协调一下啦。然后另外呢，他对于那一个选对策，对选策会哈，不是对傅昆萁很有意见吗？ 对， 傅昆萁是现任中国国民党立委要连任的。协调让他不要连任，因为反黑金，黑金不能复辟，那个就是本事，那个才会感动人心。我不开玩笑讲的，就你对他决定谁要选总统，你有意见？ 那他要 他要连任立委，你应该要有智慧跟能力去协调好哦，把国民党炸弹拆掉，否则金溥聪讲的，傅昆萁一开口，选票就掉1%2%，你应该开拆那个炸弹啊。所以那个是要他花功力去协调的。至于淡水他们协调好，我觉得当然。淡水国民党不弱啊，他能够协调成功，也谢谢他，恭喜他们啊，但是不要在市政府做这个事，不好啦。 没有，这是 KPI 的问题啦，这是 KPI 哦。你说侯友宜的 KPI， 侯友宜的 KPI， 因为你当了中央提名委员会里面的委员，你是不是不能一事无成呢？因为他不是讲了吗？我要撕掉那个呵呵做歹籍的标签， 嗯， 所以呢，我就不说了，我用做的。他是所有中央提名委员会相关组员里面第一个整合的人哦，国民党没有人跳出来，他第一个整合。 嗯， 那么下面。费鸿泰跟徐小新，下面这个罗志强跟钟佩君，然后侯友宜说：“哎，我的 KPI 达标了。”你找， 哦，你是说那两个那么难瞧的， 对对， 也是他的这个责任额哦？ 对对，个人管好各市政府里面规划的人，而新北市我来瞧，那台北市的蒋万安去瞧，哦，你知道？ 没有， 怎么这样？ 国外逮鸡， 对对 对对对对，做高逮，就是我的 KPI 达到了， 哦。 那至于说原之那一区，他也会瞧，因为他是新北市市长嘛， 嗯， 相对的。原之那一区他跟金杰之间的那些问题比起徐小新跟费鸿泰好解多啦， 啊，因为板桥两区啦， 对，板桥两区的好桥，啊，可徐小新那一区呢，对，啊，那个是那个是蒋万安的事，由蒋万安去搞，所以这很可怕呢，欸，蒋万安心想我惹到谁啦对不对，我惹到谁了，我都不讲话了也不行吗？ 侯友宜一定会说，哎、欸，那不是我的事，那是讲 不是，可是我不会这样想，因为我要请教原知的是说、你刚第一句不是回答说，哦，侯友宜真的很厉害，那既然真的很厉害的话，他应该要有那个能耐是超越新北市的。好、哦，那是不是台北啊？你说徐小欣跟费鸿泰啊，钟佩君跟罗志强啊， 许宏庭跟赖世宝啊、 哦，对啊，可不可以？哎、欸，拜托侯市长哈、哦，你的能耐你可以瞧一下嘛。 其实。我们中央提名会怎么会把各县市长纳入，就是要各县市长去瞧他们当区的。 你看我讲对了， 因为比较熟啦，第一个是比较熟，第二个是有资源嘛，所以他真的就是要负责的新北啦。那昨天这个我认为这个就是他真的还蛮厉害的，因为我知道陈伟杰本来选的意志还蛮坚强，他从一个月前就在讲他要选，那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说他认为侯孟凯他是比较重视林口啦，啊，所以淡水那边的话，乡、亲跟陈伟杰讲说， 他的根据地是林口啦，啊，我的根据地是淡水 啦, 淡水啦， 他觉得侯孟凯好像不是那么照顾淡水，很多淡水里长在抱怨啊，所以他因应乡亲的期待，所以他要出来，这个是他跟很多人讲过的。 一个月叫很久啊，人家何伯跟李坤城啊，是去年跟前年就在布这个局诶、欸。他下定决心才一个月， 一个月前讲的嘛。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所以其实很多人跟他说，欸、要吗？这样好吗？这样子会挑战到侯孟凯，可是他也不为所动嘛。所以昨天侯友宜可以把他们叫来促成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是在新北市有他的高度啦。那这是我觉得这确实，所以绝对不会是大家想的这样，好像演一个，就是哎、欸，好像陈伟杰根本没有要选，哎、欸、哎、欸，不然你出来乱一下，然后让我出来做个公道 伯。那你那一区有没有什么竞争需要协调的？ 我们这一区因为大家都还没有 完全没有作为，因为那个是艰困选区。 因为我们是第二阶段了、我们第二阶段是四月初公告嘛、然后可能会有竞争者去登记嘛。 那如果侯友宜跟你讲，原知啊，你再忍一忍啊，先让给那个谁 啊？ 上电视很忙啊，不要选了啦。 不是因为因为我们板桥是艰困选区 啊，你不缺职位，你缺的是定位的。 我要为国为民争取最大的机会，为大家服务。 你请把钱都交给。 因为我觉得状况不一样，是因为淡水他现在已经有一个侯孟凯，而且侯孟凯做的也还不错啦。所以如果有分裂的话，当然是不好。可是板桥我们艰困选区，我们已经八年没有国民党立委，一定要推出一个最强的。比如说他有博士学位，然后他又在地生根，又行政历练， 拜托。 然后名字又好记，原汁原味，颜值又高， 好像又会是最强的， 还有机会。 这一段要剪掉，否则我觉得对另外一位不公平。 这段要剪。剪下来给侯友宜看啊，否则侯友宜到时候找你去的时候，你要把这段放给他听，因为当面讲不太好讲。 他讲这个有意思啊，原志讲这个我接受，他讲的都对。这么优秀，要征召总统的时候，那就去考虑嘛。因为征召总统没有标准的，你刚才讲很棒啊，颜值高、辨识度高、名字好记、博士学位，哇，还会唱歌。 哎、欸，因为 国民党的这个总统没有标准嘛，没有标准，什么叫最强也没有标准嘛，肯定 没有。没有，刚才原志讲的朱立伦都具备，完全具备， 所以你是假装挺侯，但是 没有啦，我没有挺侯，我是觉得国民党就没有问题，应该都朝向征召侯友宜那边啦、因为你看他这两天的侯跟朱两个人，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也都讲好了啦。然后，但是还是会有一个程序，就是还是要去征询大家意见。所以下个礼拜开始，就是今天征询张永忠嘛，接下来又征询郭台铭，然后也会征询他好像会去找赵少康、侯友宜，依序会去跟他们谈啦。但是目前来讲，民调最高是侯友宜，所以我觉得方向还是那边。 因为当然你的主导权哈，就是党主席共三密的三密啦哈。但是你知道哈，下面因为没有准则，所以下面七嘴八舌哈。我这两篇新闻我看的头有点痛。这个新闻是联合写的齁，杨秋兴说征召过程如果没有郭台铭等同于赖清德当选。来这边中时写说党内人士讲啊，征召不是没有就是说你没有党员资格的人来选总统啊，派谁又不能接受。所以一边是说你们把郭台铭纳入的话齁，那不 OK 哦，赖清德就当选了齁。一边说啊，可是郭台铭他不是党员啊，叫他选总统我又不能接受，你们就是这样七嘴八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搞定。那回归一件事情啦齁，刚侯友宜有 KPI 嘛，那时期侯友宜的 KPI 说啊，你看淡水齁北海这边我们促成了一桩美事啊。那淡水之外呢，他要不要再更强烈的展现说我其实是有那个大位啊，能耐啊，我的这个调和顶耐这个 应该要，但是很困难啦。就是说因为他桥在办公室桥了这个淡水这一区哦，被让人怀疑是自己设的局啦，就自己创造出自己的 KPI， 因为都是你的人啊，他们都是侯家军啊，那所以设出一个局然后来达成完美的结果，感觉上就有一点刻意啦。那所以这一区能不能够展现你侯友宜的能耐， 我觉得还应该要再多一点。为什么要再多一点？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要最强母鸡，如果你的民调是最高，如果你真的最有可能被国民党给征召的话，欸，那个定位就不一样咯，你的位阶就应该要高咯，你就应该要展现更大的能量去处理更多的选区上面的争议。好，那所以侯友宜能不能够做到这些，我是存疑。为什么？因为他长期以来跟党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他跟党没有这么深刻的连结的状况底下，你觉得在党内人家谁要听你的？我干嘛听你的？你每次在关键的时候，你都跟我若即若离啦，你只有嘴巴上面讲义无反顾啊，你只有嘴巴上面在那边讲说我全力以赴啊，四大公投的时候你都嘛没有跟我全力以赴哦。林明真选前团结之夜的时候你也没有跟我全力以赴哦，那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要听你的摆布，听你的协调？所以他跟党的关系不够连结紧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国民党里面很深刻的一个问题是，你到底辈分够不够啦？就是国民党很讲究这种上下尊卑，这种年纪上面的这种伦理， 公侯伯子男啦， 对对对对， 你是在哪一咖啦？ 这是为什么？党主席朱立伦他都已经当到党主席了，他都还要先去拜这些大佬，他要去拜吴伯雄，去拜连战，去拜这些人的那些原因，来借着这一些大佬更加稳固他自己的那样子的重量跟位置。好，所以侯友宜在党内并没有那样子的分量，他的辈分浅，他的入党的时间也不长，跟党的关系又若即若离，所以他在党内的能量其实是不足的。能量不足，有没有办法去协调更多的选区？我觉得我不看好，顶多就是新北了。 好，我们接着还要看的是齁，那郭台铭跟柯文哲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齁。现在传出来一个部分齁，是说郭台铭跟柯文哲呢切断了联系的管道。哎呦，感觉上好像蛮严重的齁。那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是柯文哲齁，民众党这边有一支自以为很聪明的影片。这个影片到底拍了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让郭台铭会这么火大？我们一起来看。 俾个机会我以前冇得拣。我而家想揀返做好人， 同法官讲啦，睇下俾唔俾你做好人。 咁即係要我死呀？ 对唔住，我係差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到这个梗，因为呢，他把郭台铭弄一个头，他把柯文哲弄一个头，那个对白是什么对白？哈，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有， 《无间道》啊，哈，《无间道》而且是那个粤语版的，对不对？哈，然后就说，那个我要当政的，哈，郭台铭当然觉得说啊，如果是要总统副总统，我当然是选总统啊，柯文哲你就当副手啊，不然柯文哲说不好意思，我才是正的，哈。那永宏，你有接到这个梗吗？那其实因为哈。这件事情啊齁传出来说，因为他们这个文宣齁，这个是在哪里齁，它其实是民众党齁，他们有一个 YT 的频道叫做民众之声齁，那他们会录各式各样的，他就在片头剪了这么一段齁，剪了这一段之后被郭台铭看到的时候据说就很火大。但是我记得之前好像他们不和的这个传言然后一直都有嘛，比方说白沙屯妈齁啊，本地公妹合体啊，不然 啊我就说什么进香行程后来又拒绝了。这一对到底是在演哪一出的？ 我觉得他们最近是比无间道还要更复杂更可怕。事实上在白沙屯之前，就在这个搞笑这个梗之前，就是你做副的我做正的之前，白沙屯那边没有合体。在更之前其实有传出什么，传出说有放风声说柯文哲有放风声说其实我也不一定要选总统，我可以做副的可以搭档啊，有没有他的这个接班人才讲的话嘛。那为什么那时候要放这个消息，然后后来又改正，所以才会跑出这个梗说柯文哲我才是正的，我是我们党主席，你是副的。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有这个在放这个消息说柯也不排除可以跟这个郭台铭搭档做副的，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消毒啊。为什么这个消毒？我跟各位讲，就是为了一件事情，门票。什么门票？总统大选的门票。郭台铭要的就是总统大选门票，所以他一直在等一个人关爱的眼神嘛，就等国民党关爱的眼神嘛，要有这个门票。柯文哲跟郭为什么要不时的眉来眼去，然后又不时的要翻脸？很简单，因为柯文哲认为说，你郭台铭要选总统，你没有门票，除非国民党给你选。国民党不给你选，我民众党有一张门票，你来跟我合，只是看我们怎么合。关键在门票。但是我觉得郭台铭他的性格实在是 从他要选想回国民党到现在，我觉得他性格真的都完全跟他原来的性格，商场上的这个霸道总裁啊，不是霸道总裁是小说，这个霸气总裁不一样。他本来应该是个霸气总裁，就他现在像一个小媳妇，等待婆家关爱眼神的小媳妇，一下子要跟柯文哲眉来眼去，一下子要跟国民党眉来眼去，就发现说他党籍问题不能回去，然后现在发现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我们要开放，我们用征召的方式征召主要的候选人，排除这些人的解决他们的难题。这时候大家想象啊，所以杨秋兴帮柯文帮郭台铭才会赶快讲出，那你要把郭台铭放进去啊。事实上郭台铭要放不放也是朱立伦一念之间，因为很清楚了嘛，他就没有一个标准，没有说你是不是党员，没有说你的民调高低，没有说你的意愿，刚我们定于委员都讲了嘛，所以他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那表示郭台铭有机会啊。问题来了，有机会很可能就是没有机会，因为我什么都跟你们问过，都让你跟你讲啊，最后让大家来加分啊，结果楼主不一定是拔杯，不是靠拔杯，是我决定的，我今麦楼主我来决定，后盖楼主是啥，主人拢看看讲拍摄大家拔无杯，后盖我继续做楼主的，这个意思嘛哈。那我觉得郭台铭他现在，我坦白讲，我如果是他幕僚，会建议他哈，你欠缺一个什么呢？他欠缺一个舍我其谁的气势，其实不止郭台铭了。侯友也欠缺这个，但是郭台铭更有条件。为什么？郭台铭第一个没有绕跑的问题嘛，对不对？第二个他也没有表态问题，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你想选总统，你想回国民党选总统，要不然就是跟柯文哲选，所以你也没有表态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你选总统，你既不用绕跑，你既也不用表态问题，你就大大方方说我不等你们的门票，我现在开始全国去联署，我就把这两三百万，而且人家那个门槛我还超过他，我联署四五百万的联署给你看。这个时候国民党就紧张了，本来是门票在我手上，我要找你谈。柯文哲也紧张了，那个 YT 上面那个赶快给我下架，什么什么你想做好人， 怎么这么不近， 对啊，对不对？当你有两百万，不要说两百万，当你连数到一百万的时候，朱立伦就紧张了，柯文哲也紧张了。你有门票的时候，人家就不会说你在等我的门票嘛，那你这个霸气的总裁齁，到了政界突然变成一个那畏畏缩缩的小媳妇，但是又不甘愿当小媳妇，当做行不有当时你是你爱弯弯去捆个渣渣去啊，对大官大官现在就尊敬了，对不？就他时不时又突然放一句话让国民党很不爽，放一句话让柯文哲很不爽，又要人家的票，又没有那个霸气向你商业上。我是觉得如果他现在可以像他那个像那个霸气的那个总裁这样吼，到处开始去联署，就是门票我自己讨，你们不用再想了。这个时候反而国民党会回来想要跟他谈说，伯啦，我有把你放进这个主要候选人里面。 他才有筹码， 对不对？你现在没有做，你就等着看人家，就跟侯友一样，你就等着看人家。最后呢，坦白讲，为什么我觉得你们这两个，包括侯友，包括郭台铭，在国民党里面一定要看人家脸色，原因在于说齁，郭台铭很有钱，但你从来没有参与过党务。侯友宜你一直在机关之中。 竖起大拇指比赞，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率团访台， 公部门之中。你这几年过去从就是说从你从机关到现在的这个市长，事实上你没有参与过党务，你有谁为党付出过？我说对国民党来讲，所以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所以你只有更勇敢的表态，不然侯友宜好，不然这个郭台铭好，你才拿得到国民党这张门票。 国民党要选的人然后我们把他通通列在台面上齁，卢兆侯朱张韩郭 七个人，已经以那个组成篮球队，还有板凳球员可以坐在旁边等，对不对？ 这个板凳够深， 战国七雄。 来，将军，我要请教哈，郭台铭有动作，可是我觉得刚刚永宏给他的建议蛮不错，但是问题是哈，我不爱开钱啦，那不爱开钱，我也可能就有很多事情都。 那就跟他有钱呢，都不爱开钱哦。 拍供啊，人家的那个思考比较不一样了哈。那韩国瑜。因为之前我看到是台南韩友会嘛齁，然后他们说要在永康交流道齁挂一个齁第一幅齁挺韩国瑜的看板齁，礼拜六的时候会挂。那再来呢又看到说有韩粉齁弄了一个什么联署，而且他们特别去找韩国瑜齁，有这样的一个布条说我是挺你，我是挺你哦。那韩国瑜据说齁他在这个影片里面呢、他就是点点头也不知道在思考什么齁，那心里面的那个盘算。我们已经聊很久了，但是我们很少聊他。啊，他现在的是坐在冷板凳的哪一个位置？ 他倒不是说要不要选的问题，是身旁支持他的那些韩粉，如果韩国瑜没有位置，他们实在是很难生活下去，因为他们要有声量嘛。如果今天韩国瑜说我都完全不选了，不要找我，我完全都不想选，这韩粉就一溃千里啊， 他怎么办？他怎么样聚集？用什么理由吃饭？那韩国瑜就不选总统，你们吃什么饭？韩国瑜就没有说他要抢大位，你们挂什么海报？所以韩国瑜能够到现场，我觉得韩国瑜算是有情有义了。如果韩国瑜不去的话，韩粉连吃饭的理由都没有。那个海报为什么要挂？很多人说韩国瑜是不是要再一次出来角逐国民党的总统大位？我觉得这些朋友你可能要失望，因为韩国瑜的想法是这一局太乱了，这一局太乱了，而且真的会赢吗？韩国瑜问问看自己的内心，我如果再出来一次，我的气势跟我的看好度会比2020更好吗？差多了。我出来何必呢？我出来如果国民党因为我韩国瑜出来又选败了，我可能连基金会董事长都没得做了。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不会想出来，那韩粉呢也不要怪他们啦，他们也要聚会，他们也要有声量，他们也要有活动可以办。所以说为什么只在定宇兄那边的台南办？为什么不到台北来办？为什么不到桃园来办？因为这是笑话嘛，他真的没有要选。那但是呢，这个笑话要继续笑下去，不笑连声量都没有。另外我讲到齁，我讲到侯友宜，我一直要谈一件侯友宜的事情。侯友宜前段时间不是在补习吗？在补习，就是说马英九说你需要补习一下。 对，可是奇怪的是老师说没有我们没有跟他联络。 那可是其实被点名的包含苏启，包含赵春山老师，这些老师都是名教授。我没有幸上过他们的课，可我跟他们同台过，光是听他们同台讲话如沐春风啊，真的讲得非常好。那为什么 你要坚强一点，真的不要这样 讲得非常好。可是为什么这些老师对于侯友宜这个学生应该是有教无类啊？老师最伟大就是发挥孔夫子的精神，有教无类，什么样的学生我都要教。可是这些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跟你讲，我当然有教无类，可是侯友宜教起来真的好累。对，你要怎么去走下去嘛？这真的很累嘛？你要跟他讲说，因为齁，当时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我有被找去帮忙写这个国防白皮书的国防部分。那你写出来，你总要跟他们做一个解释，做个报告。那像我们像委员是军事委员，你说维持原额、编制原额，那都不用解释。对不对？不用解释。 如果你要跟他解释这个，那很难解。 哇，对对对，然后边线比，哇，这很难解释。那我心想，原则上你是做过军人的，这个东西应该不难。后来我发现没有，他的层级比较低，他做过上尉而已。对，你这个要到国防部等级，要去算过这个人事支出费。 我知道你想要论述的是什么，因为请两个名师，对不对？可是呢，当你要从那个小学一年级开始教那个程度的时候， 教起来很 累。教授等级的多好啦。 我叫北辰坚强一点说，先讲韩国瑜，那时候弄了一群国政顾问团，哪个不是博士啊？ 一百多个， 到最后干脆不听了，找他的发言人抱一只狗，那边开记者会，黑咖伤谁？那个比较快啦，那个流量还比较高。要不然他前面那些国政顾问团开的那些国政哦，跟他嘴巴讲出来，比方说一次就要把故宫的东西通通列出来，国政顾问团没有会这样弄。可刚才讲到郭台铭，我坦白讲，郭台铭如果愿意当副总统。如果国民党现在有人在促成叫做这个侯郭配，郭台铭愿意当副总统，当然他就会到国民党这边来，他如果愿意这个就成了。如果他不愿意，国民党就麻烦了，我要把他放进来，我把他放进来，到时候我的规矩，我的那个定的规则乱七八糟，还要再被他骂一次，他再退党一次吗？他如果只要拿到总统选票就好，那个入门票就好，我不一定要选赢，参选就是胜利，那他就会跟柯文哲合作。如果他想当选，他就会想办法拿到国民党这张门票，联署对他来讲只是施压的工具，他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侯友宜的部分齁，我最近看了一个图写的，就是朱立伦叫做想选不敢选，郭台铭叫想选不能选，张亚松叫想选不给选，侯友宜是想选装不选，然后他们这边弄来弄去，所以造成一个人才有场面嘛。那个人就是要去祭祖的马英九，他就可以弄这个场面，帮你们对中国政策定锚。他一祭祖跑了一圈，你们后面不管提名侯友宜提名谁，除非你要打脸马英九造成内部分裂，否则你的对中国政策，他们讲两岸政策了齁，大概就要跟着马英九走。也就是这些我看咕咕哔哔齁，温温种种齁，就态度不明朗，才会让马英九这种执政失败过气的前总统在这边操弄主要在野党嘛，国民党的对中国政策是这样来的。所以现在朱立伦在弄这一个提名啊征召什么的，刚才我们就听到很多情形啊，比如说韩国瑜要不要放进去。你看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你们那个征召办法因为没有办法，韩国瑜不表达意愿，韩国瑜也很强，那你要不要放进去？一旦放进去 那他要跟谁比？所以到最后真的是朱立伦决定，而朱立伦未必让自己选，他透过决定给谁方便出场，换得也许是个人的政治利益或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个就叫公平，这个就叫不民主，这个就叫黑箱了。 对啊，补充一下，陈志仁问柯文哲说：“你担不担心啊？这个郭台铭会不会是威胁？”柯文哲怎么回答？不会。还有呢，之前人家问他说：“你怎么看郭台铭？”我们要郭台铭的资源跟影响力，但是我们不要他的缺点。请问有人这样跟人家合作的吗？最后，韩国瑜是我学长，我所以略懂韩国瑜的心态。韩粉是什么？韩粉当然希望能够回到呢四年前斗内的荣景嘛，什么挺韩五虎将，什么杏仁哥、历史哥，韩国瑜水涨船高的时候呢，他们口袋荷包也赚很满嘛，所以需要韩国瑜出来当救世主，是救救我的生活。韩国瑜要的是什么？韩国瑜要的是呢，有人去跟他呢请益啊，或是呢有人呢去找他咨询，他知道他出来选没局，但是韩国瑜要的是一个尊重。简单讲，他也毕竟是选过总统的人啊，是不是有那个机会晋升呢？慈禧所说的八大公啊、五大佬啊，有人来跟我起义，影响力是韩国瑜要的啦，至于选票跟钞票那未必啦。 立委的部分齁，其实我们聊的都是总统，新闻的这个话题应该也是总统，可是呢有一个要选立委的人齁，他每天都会被报道齁，原资还没有这样的能耐，是谁呢？是徐小新齁。徐小新怎么样啊？他就讲说我被费鸿泰啊齁踢出了七个群组啊齁，小鼻子小眼睛，然后费鸿泰讲说你有没有搞错？那群组我设的，你是有那个就是说我离职的助理齁把你拉进来啊，拉进来之后这是我的群组，所以我把你退出去刚好而已齁，这是费鸿泰的说法嘛。那我请教原知啦齁，是这样的齁，假设有人要跟你 PK 嘛齁，然后你试想你是费鸿泰的这样一个角色，徐小新说什么齁，他去登记了嘛，那他说齁，欸，我们会赢2024啦，那费鸿泰你就去内阁你当官员嘛齁，那不然呢你这个立法院的部分啊你当不分区立委啦齁，那这样子呢未来齁官员里面有费鸿泰，不分区有费鸿泰，啊，我呢就当区域立委，这是一个最好的组合。你觉得有说服力吗？ 当然，因为费鸿泰他已经登记初选了嘛，所以他当然不会接受。但是徐小新讲这个不是讲给费鸿泰听的嘛，他是讲给我们国民党支持者听的。因为我对于国民党支持者来讲的话，会希望国民党好。那我是觉得徐小新打这个是有一点，应该会打动一些党员啊。原因就是在于说，我们国民党长期就人才流动会比较慢。跟相较民进党，你看民进党议员就很多新的面孔，各派系都非常的活跃，然后立委呢也很多新人，但是国民党长期就是很多老面孔。 我觉得你讲这个话有私心欸。 有没有？绝对没有。 他要利益回避才好。 我有那 所以挤新闻 欸。我刚没有完全没有讲我自己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徐小新他的意思就是说应该人才。那民进党为什么人才流动？其实我觉得就有一个优势，是因为民进党有中央执政嘛，所以有一些人才，欸，民进党有做得好的去中央历练。比如说，好，我举个例子，就阮昭雄，他议员不连任嘛，他在侨委会当副主委嘛，然后他支持口译哥嘛，这就是一个人才流动。但国民党因为中央没有执政，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选到底嘛。那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不一样，是我们要对我们2024有信心。 而费鸿泰在你们中央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当立委了，你们也没有流动过啊， 所以就流动比较慢嘛。我的意思说，就是要改变嘛，不然的话年轻人会觉得说国民党都没有在改变。那所以徐小新的诉求是说，欸，我们2024年我们会执政，那不用怕，费鸿泰已经当不分区。 不是啊，你今天已经看到了那个侯友宜的民调都输给柯文哲了之后，你说啊，放心啦，放心啦，我们2024就执政了啦，好，你就有官员可以做了。 除了那个事情以外，是分赃哦。 永桥欸， 不分区跟区域立委，区域立委跟不分区都要人民投票的哦。我们两个竞争，没有，你去分那一块饼，我来分这块肉。你到底对这国家要做什么？徐小新年轻，可他到底要帮这个国家做什么？以扒粪、以狗仔、以恶女来推动政治？国民党，我认为国民党不见得每个都那么差劲啊。然后第二个，他用这样去攻击费鸿泰，我也不喜欢费鸿泰，可他不厚道啊。他用这样攻击费鸿泰去掩饰什么？你绕跑啊！你当选就职到现在三个月而已，欸。那一区你们自己国民党有立委，他没有说不做，结果你不讲自己绕跑去嫌人家老，然后人家创的群组在里面去抱怨人家把你请出来，却无视于你长期去攻击人家，所以我觉得这叫不厚道。但台湾人哦，我唔相信大台北甲大台南有差别啦，这人。爱有一个道理啦， 那个道理就是，那有一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群主是费鸿泰的，你常常在骂他，又要把他赶走，他把你群主请出去，一波台湾南宫这多好娘嘛，这没有什么过分啊。然后呢，他现在是现任立委，你要把他赶下来，你们去初选嘛，民调嘛，却拼命嫌人家哪里不好哪里老，还要叫去当不分区，都忘记问自己，三个月前拜托大家支持你选上台北市议员，你把那一席当什么？而且议员出缺。没有过半的时候是不补选的，根本没有补上来，然后一大堆，所以我是觉得绕跑总要有个不好意思，绕跑也要一点道理，可用攻击，而且是攻击你国民党自己资深长期的前辈来建立自己的正当性，我是觉得为人这样不厚道了，真的不好了。 嗯，好，我们进一步看的是齁，在下个礼拜齁，我们会是有一点进入比较这个国际的状态齁，因为小英总统在下个礼拜三他要去访美以及我们的友邦齁，那马前总统呢是下个礼拜一他要去访问中国，那我就觉得中国怎么这么不给面子齁，他们就说齁，我们有一个军演在今天齁，在南海举行齁这个军事演习啊，实弹演习，而且呢一口气要延续到四月底齁，总共前后是38天，今天还有一个状况是早上8点钟左右中共的解放军056A 护卫舰叫做这个是同仁号，出现在我们的恒春外海这个附近，被我们的海军巡防舰艇是广播来驱离啊，他们竟然还讲说啊，这个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我们也请马前总统要去访中跟对岸喊话一下，你在我出发前夕不要再搞这些小动作了，我们一起来看 64事件，我是中华民国海军，你的行动已严重破坏台，请你立刻离开。64事件，我是中华民国海军，你的行动已严重破坏台，请你立刻离开。如你执意进入我24里林街区，我将被迫采取驱离行动。 中共解放军24号开始在南海举办为期38天军事演习，大秀军武肌肉。有美国议员更示警，习近平将试图影响台湾明年1月的总统大选，影响不成，恐怕还有备案计划。 I feel very confident that they're going to try to influence the Taiwanese election next January. If they fail at that, I do think the military invasion is very much on the table. 习近平没放弃武统台湾，美国中情局长评估中国有机会在2027年之前具备武力犯台能力。 China seeks to be capable of conducting an invasion by 2027 if so ordered.Do you agree with Director Burns' assessment? I agree with his assessment, yes. 台湾加强准备，自助援助，维护和平。 因为国民党一直告诉我们说，要透过交流，那两边呢，应该情势就会比较和缓嘛。那不然马前总统为什么说带年轻人去交流呢？交流之后就不会剑拔弩张，这个敌对的意识就不会那么样的强烈。可是呢，下个礼拜一，马英九就要去了。可是现在看到的是，他们就从今天开始到4月30号，在南海实弹演习长达38天。不巧齁，当然是马英九要去，然后小英总统也要去访美，包括去我们的友邦等等的这个动作，请教委员怎么看。 第一个，我相信没有人反对沟通谈话嘛，但是面对一个拿着武器每天要杀你家人，威胁要并吞你财产的人，你除了沟通谈话之以外，你要有一些防备的能力，要有一些好邻居叫做区域联防，要有巡守队，要有警察挂个巡逻箱，这样子才能谈。如果你什么防卫力量都没有，只建立在谈话，你除了被侮辱以外什么都得不到。所以马英九这一次跟上一次夏立言，上一次中国围着台湾画了7个地方要进行军演，8月4号说要军演，8月10号11号中国国民党派副主席直接跑到中国去了，去附和他们说法，那个不叫谈，那个不叫沟通，那个叫没有尊严的去，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那一次回来之后，中国加码在去年的8月底再加一次军演。今年因为发生间谍球事件，所以全球都在谴责中国。诶，好巧哦，中国国民党又派了夏立言带着朱立伦的大舅子又跑到中国去。回来之后，中国不仅对台湾，对全世界都进行相关的军事的恫吓。那这一次是什么？这一次当台湾，这一次我常讲，总统到美国拜访得到史无前例高的规格，这个成就是2300万人，未来不管是呵呵这代级做总统，还是信赖台湾做总统，这个成就都能够传递下去，它不是一党一派的。 所以当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外交发动攻势，他们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人福利金缩水，却愿意花几百亿的人民币要弄走洪都拉斯，希望在外交上把你的成就模糊掉。在南海进行38天的联合陆海空还有它的海巡以及潜舰的相关的军演，那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我们当然要警惕自己。对马英九来说，我不反对马英九去祭祖，你慎终追远是一种美德，虽然你的祭祖只有那一个早上，剩下都政治性的行程，但你当过中华民国的总统，当下这样的演习，你到中国能不能说一句说你这样的军演造成区域的不安，不应该，至少说两句话嘛。 嗯， 你至少说两句话，对国民党可能还比较加分欸。 嗯， 然后呢，在南海这一次的38天的军演，它其实威胁到的不是只有台湾，菲律宾整个警戒起来，因为菲律宾有九个基地，靠近吕宋岛四个基地，起飞40分钟到我们台湾的租借给这个美军，而且美军进驻 F-22 最先进的战斗机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也跟日本、美国签订抗中之湖联合防御相关的合作的事项。然后日本、澳洲、台湾、印度、北约、英国都在南海这边做出主张，这边是国际海域。所以他这个军演哈，只证明一件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际麻烦制造者，中国不遵守国际规范，以及中国成为促进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来抵抗这样子的霸凌的最大的推力。那我再提醒一件事情，当全世界都站在一起，站在民主阵营，站在台湾这边的时候，有一个人选择这个时候要跑去中国进行政治性的拜访，那你要去拜访用祭祖当名义都算了。我只提醒马英，你在台湾要选票的时候事事项项都讲，你现在要去中国，史上第一次台湾民选总统在全世界声援台湾对抗中国的时候，跑去中国用祭祖当名义去，就去，蒋经国也不看，蒋介石也不看，跑去武汉大学，跑去弄一大堆，还去看四行仓库，就只有看抗日的剿匪的，摸都不摸哈。我觉得这样子的前总统，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他，不过提醒他还没有出发，讲稿还可以修正，想想看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好，来，我们进一步看，因为有关于马前总统他要访中的这个事情，将军是讲我们最近呢都有 focus 在一件事情，那其实也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嘛，就是随扈配枪不配枪。那后来说哦，那个配枪，但是呢六把手枪改成三把手枪，整个来龙去脉今天我看到晋传媒他有一篇的报道，他的报道是说特勤中心接到了马办说哦我要去中国，那是不是提出申请呢？提出申请之后，那这个国安中心他们主要重点就是诶，我按照我往例是什么我就什么嘛，他就认为说我们要派六个随扈，要有六把克拉克的这个制式手枪，然后呢180发子弹，一枪要两个弹夹，六具无线电，两组防弹攻势包，再加上马英九身上也要穿一件，所以呢就是七件。那完全比照的就是前副总统连战在05年连爷爷您来了那时候的规格。那讲完之后呢，马办就特勤中心要给我留个随扈六把枪还要叫我穿防弹衣。那请问一下中国你有意见吗？那中国人说有，我有意见，就说我认为你应该要砍半齁。他讲完之后呢，他就回报啊说不好意思齁，我们只接受要三把手枪，子弹90发，防弹背心穿三件。然后呢包括说马英九身上的那一件齁也不用齁，不用帮他多准备齁。其他呢，因为我们知道去对岸啊，有些时候可能你进到房间里面是不是有人在监听或是监看你这个很难防的，对不 对？他说这些设备呢你也都不能带去齁。那他想说奇怪，前总统为什么要随扈，就是要保护嘛。那要保护的时候你又说啊不用不用，我都这砍那个砍。那就变成是维安也是一个不是滴水不漏，是一个真空的状态。你会怎么样来看？ 姑且不论马总统认为他到对岸去会不会受到维安。特勤怎么回事？我跟大家讲六个随扈为什么是180发子弹，然后三把枪，然后包含了这个防弹背心，这90手枪制式的90手枪，它的一个弹夹最多那种双排弹夹可以装20发子弹，那因为太厚了，那通常是装单排弹夹，就是10发，连枪里面的一个弹夹10发，加上随身佩戴两个弹夹，所以一个人是30发子弹，就是我打完个弹夹之后，我可以换弹夹，再换弹夹，我有这个预备，所以六把枪就是180发，是这样算的。 那可是砍半叫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砍半其实不是最严重的，他会叫你到了中国以后你的枪弹分离。什么叫枪弹分离呢？大家想到为什么要砍半？带60发带188跟带90发是什么不一样？我告诉大家不一样在哪里，就是拿枪的不能带子弹，带弹的不能拿枪。这样了解了吧？哦，这样了解了吧？哦、那就拿着枪、哦，这样，但我再讲一遍哈、 哦，这都没用。 那是装饰品啊。 对，为什么砍半？你知道吗？本来是一个人带枪、哦，然后一个人身上本身也附有30发子弹，随时可以应变。但是为了要符合中国的方式，为什么叫你砍半？拿枪的人，你的子弹另外一个人带，就是拿枪的没有弹，拿弹的没有枪。哦， 那怎么玩？ 放枪的时候旁边来，快、哎、子弹在这里这样、 哎。对对对对对， 他突然了，子弹快给我！ 对对对对，这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战争片？你知道，终于捡到了一把枪，准备发射了。 哎、欸， 子弹子弹，那他要丢过来，你要接到，如果没有接到就不算。所以这很危险，我告诉你。 很好笑。 这个我讲哈、哦，我一看说为什么要砍半，我想一想，只有这个可能。只有这个可能，就是带枪的不准有弹，带弹的不可以有枪，枪弹分离，所以才要砍半。 做一个形式。 对， 中间还隔一个马英九，他说：“我的子弹呢？”总统，你帮我递一下。 我拿子弹嘴巴用吐的，好不好？所以这问题很大。所以为什么要砍半？大家一直在问我说：“哎呀，这太聪明了。”我们以前在军中哦，碰到那种两光兵。什么叫两光兵呢？在外面可能兵变了，心情不好，我们就是采用枪弹分离。因为你战哨一定要带枪嘛、哦、可是给他的子弹他可能打敌人或者是警戒不行，打自己很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哎，你那个子弹交给哨长，所以哨长身上带的是是手枪，他带的是步枪子弹，然后那个小兵呢身上拿的是步枪，带的是手枪子弹，那对不起，你想要干嘛都不能干嘛，因为不能用。那这一模一样嘛，这就是要装样子，给你个面子，但是我让你枪弹分离。然后那我觉得让我到目前还想不通的是啊，防弹背心不能穿是怎么回事？ 对啊， 对，防弹背心穿的是比较帅吗？还是防弹背心穿出来会影响到中国的国格？对，影响中国的国格，就是说、你防弹背心一穿表示我中国是一个共产国家，是一个没有治安的国家，我们的治安很差，所以你的人才要穿防弹背心，所以对不起，只准穿三件，这三件也在什么没有出现在镜头人可以穿，出现在镜头人一律不准穿，所以才要减半。然后这相关的无线电侦察器材、防爆侦察器材为什么不准带？你带过来之后，我怎么监听你啊？我就是要监听你啊！这够明白了吧？就是你带的这些无线电干扰的设施，你带的这些电子侦测设施，你往那边一装，我监听不了你。别忘了，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安局，它的监听干扰设备是超强的，所以对不起，不准带。带了我怎么监听你？那这样子就已经到达了丧权辱国的状况，你还要去吗？我常常跟国民党很多老兵在讲齁，他说余北辰你讲话不要那么犀利啦，我们齁马英九到中国去齁真的是忍辱负重。我说为什么？他就讲了一句话，永远都用这句话来读我，他说交流总比骄恶好。哦，我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那请问马英九还没有出发 ,38 天的演习就开始了。 那不就是骄恶的一 种作为吗？那你去交流他就撤军了吗？你去交流他就不演习了吗？没有，他一样演习嘛。既然交流不能够减少对岸这种恶霸骄恶的行为，你有一个选择，就是你不让我带足弹药，你不让我带足枪支，不让我带电子侦测器，不让我带无线电，不让我带防弹衣，对不起，我不去，可以吧？可以啊，当然可以。所以人家讲说，哎，你不道德，人家去祭祖，哎，人家去祭祖，祭祖当然，你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虽然你是卸任的，就跟我一样，我是中华民国将军，我卸任了。你一定有一些事情要牺牲，要取舍。你跟一般的百姓不一样，你到敌前，你到对岸去，你到中国去，你代表的是现任元首，你有他的统战意义。就像今天游到对岸的是一个火防兵，今天如果是我游到对岸去，你看看会怎么样？那不得了，那个统战可不得了，连余北辰都从金门游到中国来投诚了，那个事情绝对非同小可。所以我说，不是人权的问题，不是说你不道德，人家去祭祖不行，不是。因为你是三军统帅，你是前三军统帅，你有了这个荣耀，你有了这个名气，你必然要为中华民国做必然的一些牺牲跟让步，这就叫做宿命。所以我千万不要用人道来解释这件事，用人权来解释这件事。你的人权，你的牺牲会因为你的名气而要有所节制，否则这个国家会因为你的人权而丧失了国格。国格与个人人权，我觉得国格比较重要。 老共厉害在哪边齁，他们最会两手策略了。我们刚还在讲军演，对不对齁，然后这边一边又要叫这个马英九去中国。 不只是军演啊，还包括在今天早上齁，在恒春的这个外海24海里的地方，他就蛮逼近我们的齁，所以我们就跟他喊话了，如果你执意要进入我24里临街区的话，我们就会被迫采取驱离的行动咯。那这一边的对岸的这个有互相沟通啊，后来就讲说保持距离，那好啦，你往那边开我往那边开啦，后来齁他们就是在蛮近的距离，但是呢是擦身而过齁，并没有发生撞击。但问题点在哪边齁，另外一手是什么齁，我先请教时期，他的另外一手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要找那个中国的这个国台办主任宋涛讲说，我要在台湾找有事之士， 对， 然后呢，要来协商说统一这件事情啊。那最近呢，他就跟一些台商有见面，之前包括里长嘛，现在是台商。那台商就问了一个很直白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 say 好的，因为会问这个问题也是蛮诡异的哈。统一后有什么好处？好，那他就说，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哈，台湾同胞希望得到什么都可以商量。欸，我请教时期齁，这个有对你有魅力有吸引力吗？ 完全没有，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商量，我有的东西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商量，你要给我什么，莫名其妙。我们有的现有的东西，我们不足的东西，我们自己去努力争取，为什么要等你给？这个我觉得逻辑莫名其妙啦。更何况中国宋涛已经讲很清楚了，欢迎台湾的有事之士来这个协商一国两制的内涵，也就是说人家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进的时候，这个时候台湾内部更应该要这个斟酌，就如果你去的话，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维持住，才不会让人家解读错误说，哦，你看吧，他们就是有事之士要来跟我们讨论一国两制，说那个讯息对于国际来说对台湾极为不利。所以当国民党的立委，你刚刚那个手板上面，国民党的立委在说，哇，这个马英九去那边呢，是让世界看见 中华民国的存在啊， 的存在，就拜托不要看到这一趴，中国在全世界拜托不要看到， 早就看到了啊，不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本来好的那一面，现在变成轻松的那一面， 真的很希望世界不要看到马英九去的这一趴啦。因为大家都担心的是说，马英九你去的配合度太过主动啦，就是你太这个为对方着想，而没有为台湾着想，有一点唾面自甘，然后这个投怀送抱这样子的味道啦。所以大家没有人在说你不准去祭祖，大家只是希望说你去祭祖。在这个时候你在这边军演，然后蔡英文在这个过境美国的高规格，然后说你没有人要站在中国旁边的时候，这时候中国人你看吧，有事之士，这个有事之士level 很关呢，前总统呢，他来跟我要来协商，站在我的旁边呢，说那个对于台湾来说，怎么会是一个有利的局面呢？这是台湾人在意的地方，更何况马英九，你当时是怎么告诉台湾人的？你烧成灰都是台湾人，结果你现在呢，连马先生你都觉得很赞，我都觉得哦丢人，羞辱了你，就是羞辱了全台湾。羞辱了2300万人，说这件事情不只是你个人的问题，它是全台湾的问题，希望你可以把台湾的重量放在你的心上。 嗯，来与张老师来做补充。 宋涛、马英九、渣男三个一个样子，为什么？这马英九选总统当初说的，各位啊，选上总统是用骗的，马英九当初选总统 slogan 跟海报秀给大家看，坚决主张台湾人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嗯， 要是要把下面遮起来的话，以为是阿扁，为什么？那这不是台湾前途决议文吗？ 嗯， 马英九那时候呢往中间靠，所以有这样的主张，让大家觉得呢他是新台湾人，或像时期所说的化成灰都是台湾人。卸任元首之后呢不演了，什么意思呢？反正呢已经啊不用顾及所谓的社会观感，这渣不渣？这很渣。宋涛那个呢的说法说，统一后呢可以好好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女朋友呢问我说啊，我们以啊结婚前提的交往，我们可不可以讨论一下结婚之后呢，我可不可以有自己的社交，社交就像外交一样嘛，我可不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的工作，要不要跟呢公婆住，可以吗？你爱我吗？你说的嘛，对不对？我回答说啊，这些问题都好谈，结婚之后再来谈嘛。请问叫我渣不渣？ 我本来就拥有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结婚之后再谈？ 人家有自己的工作，人家有自己的社交，人家有自己的薪水收入，为什么要结婚之后才来谈？这叫什么？如果 警告啊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的，你的男朋友这样回答的话。 雨潇老师，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我马上想到可以吐槽你的。那雨潇老师先戒烟好了。 结婚以后再说啊，结婚以后呢我弟认真考虑，你这样爱我吗？没有问题，结婚之后再说。请问宋涛今天讲的半天不是这样的道理吗？过去一国两制开的条件是什么？我列举几个各位听听看。实际刚才也说很好啊，这不是本来我们都有的吗？第一个，内地不派官员来接收，解放军呢不赖呢台湾驻地，落实呢台人治台的精神。开玩笑，我们有民选总统还要你来吗？对不起，这过去开出来的条件在新的白皮书这些都没有了。还有呢，台湾也是有外事权，外事权就像香港一样，你可以跟一些国家签经贸协议，位阶较低的，你可以参加呢WTO 这种呢不涉及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开玩笑，我们现阶段就可以加入国际组织了，还要你来矮化我们叫外事权吗？我虽然不喜欢那面旗，虽然我有时候唱国歌的时候内心有点 OS， 可是我爽唱怎么样？我爽要呢每天早上起来看到国旗在你飘扬，你来之后什么都没有。还有最后一点，什么司法终审权呢？不用到北京，我们三级三审从来就没有去北京过，你要的我们都有。然后呢统一之后呢基本上我们有的都没有，谁要跟你统一啊？你讲这是什么歪理？所以马英九宋涛的说法都是渣男啊。 我不晓得原之齁、想不想要当有事之士、然后说诶、同意之后我什么都可以跟你谈，这个部分你怎么看？ 如果张宇韶跟林志颖讲说诶、你要不要跟我结婚，结婚后什么都可以谈，林志颖又不会理他。为什么？因为林志颖不想跟他结婚嘛。我觉得关键是台湾没有要跟大汉对岸 讲的一副，好像林志玲就想跟你结婚一样。 就是说关键不是什么要谈什么。 我们也是志玲啊， 我们志玲也没有这种。看不起这种。就 是、他搞错重点了嘛。重点不是我要跟你谈什么，重点是没有要跟你统一啦。所以讲这个话我觉得就是自嗨啦，好像以为说台湾人都看上了，好像对岸的。 对，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有总统的高度了、 有齁。对啊，所以我选立委有点太可惜了。 对对对，现在这么讨论这个问题哦，你看林志玲嘛，我在外面宣称呢，林志玲是我女朋友，张君霖呢是我呢另外一个女朋友，结果呢是不是要问一下当事人的意见？如果张君霖或是林志玲说没错，那才叫做共识吧。你们的九二共识不就这个样子吗？你们自己说有个表给我看呢、没有嘛。所以说了半天呢都是你们自己嗨而已。你刚才都可以说出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面对九二共识的时候呢你的逻辑就错了？ 九二共识应该是讲说我觉得我长得像刘德华，然后俞北辰也觉得他长得刘德华，然后我们两个僵持不下，然后我们讲说诶、算了，我们就个表了，我说像你说像，这先不要管好吧。然后呢我们聊一聊，等一下去哪去吃什么，不要谈刘德华问题。结果都是这个意思啦，就是我们都坚持说我们才代表中国嘛，我们是中华民国，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什么时候我要吐你？你刚才强迫人家俞北辰将军表态，你没看人家笑得很尴尬吗？ 他那叫做一个刘德华各自表述啦。那至少我们认定了他是刘德华，那一中各表，你的中跟我的中自始至终就不一样，那要怎么表？那没得表。所以我讲，你再怎么样交流，你的一中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中永远不一样，所以也没什么好表的。 我觉得原之你们要小心啦、因为马前总统他去中国会讲什么话，你觉得朱主席可以控制吗？ 当然不能控制，马前总统要去我们也都是很尊重他。 对，我要说的是说齁，因为你们不知道他会讲出什么样的话，那到底对国民党是加分还是扣分、风险很大齁。那这个永鸿，我们看这边呢，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兜过来讲齁，是民众党，其实柯文哲他有意识到那给你洗被酸中痛给你哦、所以呢他们民众党有一个台商事务委员主委齁，叫做张凯军，他20号已经去了中国，然后本来传出来说蔡壁如本来想跟，然后其实呢他们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跟你说啦齁，不管我们这个党职的什么样的人啦、你如果要去中国的话齁，私人或官方行程你来报名，我党我要约束，好，不然呢我就会开除党籍，甚至呢还有一个叫做无私怀条款。什么是无私怀条款？就是说你去对岸，你不要给我唱中国的国歌，你也不可以去拿着对岸的这个国旗呀、那种国徽来做挥舞。马前总统会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会喊出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现在连民众党都意识到了总统选举年不要有一些齁枝枝节节，可是 国民党现在反正是 国民党风险真的很高，因为在选举年，这不是只有总统选举，还有立委的选举，所以柯文哲民进党当然很清楚知道说我不要在这时候去捅马蜂窝嘛，所以他定了这个类似无私怀条款，就是说你去可以，你要来报备，我要同意你的行程，我要知道你去了，不要有一些预举的动作。什么叫预举的动作？就像吴思怀那样预举的动作嘛，听着人家唱国歌，坐在那边正襟危坐的听讲，然后向人家的国旗国徽去敬礼，这都是预举的动作。所以民众党其实柯文哲很聪明啦，我认为他没有中心思想，因为两岸一家亲也是他在讲的嘛，双城论坛也是他要去的嘛，但是他这时候在讲马英九一军，讲国民党一军嘛。为什么？因为马英九去到那边，我坦白讲，这位马先生在国内都没有在捍卫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到那边更会去跟人家国旗致。为什么这样讲？他当市长的时候，只要国台办得来，中国的选手运动比赛来，记不记得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你在台北市去参看棒球赛，你不能挥国旗的，会被赶走，因为有中国的选手在嘛。所以马先生，这位马先生去到那边，绝对没有办法像他在台湾一样，刚那个于北辰将军也讲了，对不对？连随扈的枪跟弹都要分开，就好像说贵啊，我这边有杯子，但我没有水，水在江边，你帮我传一下。那是不是随话跟说，总统有危险了，赶快把子弹递给这个余将军，赶快让他去上 房。还要喊的，因为连无线电都不准带。 对啊，对，所以我会说，其实这个很清楚。那我觉得国民党的很多，我知道很多基层也很无奈。为什么？像去年啊，夏立言要去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因为要选举，所以去年包括台中、包括新北市、包括台北市，有很多年轻的国民党籍的议员，他有在联署说希望夏立言不要去。好啦，你现在马英九要去，谁敢联署啊？一定不敢联署嘛。就像王定宇讲，马英九去祭祖之外，然后就定锚了一个所谓的两岸政策、中国政策在那里。你国民党有哪一个敢跟他讲不一样的话？这是最危险的。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蔡英文要去美国给全世界看到的时候，过境美国，然后全世界看到台湾的总统跑去那边，就是像过去中国做法，就是这样，我叫八大民主党派都支持我。大家都谈好，就只有没跟你国民党谈好，所以我要打你国民党。同样，他想我跟台湾主要政党都谈好了，跟国民党谈好，跟民众党谈好了，就没有跟你民进党、民进党就你不跟我谈，所以我不得已我是要跟你打。这个就是要硬着我们赶着鸭子上架，那这是非常不厚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真正的有识之士，这个时候才不要去中国才对啊。 因为马前总统曾经讲说，我有尊严，他要捍卫尊严，我们希望他可以好好的捍卫国家尊严。最近有学者是发起了所谓的反战联署，那内容是什么呢？他要求台湾在大国之间你要保持中立，包括像是减少军购，这样才能够拥有和平。我们在非常友善的这个美国以及非但对着台湾的中国之间，你要怎么保持中立？等于是呢，我如果是中立的情况的话，未来万一有人侵略，被对方侵略的，你叫破喉咙都没有人会理你。如果保持中立是和平之道，我们来看看瑞典跟芬兰，他们其实长达数十年，他们都说我们是一个军事不结盟，但是呢，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之后，哇，真的是当头棒喝，一棒就敲过来了。瑞典跟芬兰去年他们都觉醒了，我不能够在所谓的军事不结盟，所以呢，他们要加入北约。还有另外一块是说减少军购，就好像呢，我们是警察，然后呢，歹徒都已经拿枪了。他说啊，因为歹徒呢，拿枪，那我们把枪丢掉，拿枪丢掉之后就可以换取和平吗？这不是非常的荒谬吗？两岸关系之所以紧张，根本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放弃武力犯台。那我们是被害的这一方啊，你们现在要求说被害这一方你也不能有武器，不能有朋友，要跪好跪满，这是多么愚蠢。